怎么在乎他？

卷起这飘，时空里任意飘摇，解释慢慢不揭晓，我仿佛真的看破是非的纸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奇妙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地站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当时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，何必在乎那个枕头条，心里的时光机器静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，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奇妙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那时和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在孤单的枕头角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 决心